下面来看三方面的。第一，圣灵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和圣父的工作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好，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。基督既然被父神的手高举了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又从父受了圣灵，就是说父应许赐圣灵给基督和赐圣灵给基督里一切的人。因此呢，耶稣基督就从父的确的受了圣灵，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能力证明基督是从父那里来，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刚才我们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路加福音是上集，使徒行传是下集。路加福音所讲就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 All that Jesus began to do and teach， 一直到他升天的日子为止。所以下面呢，就是圣灵继续耶稣所做的了。使徒行传第二章47节说，主耶稣将所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那这一节呢，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，彼得讲道，众人悔改。这个上下文呢，这段里面圣经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到五节，这里说时候满足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。好，我们翻到第六页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呢，上帝差他儿子的灵，就是差遣圣灵。在第四节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，和第六节上帝差遣他儿子的灵呢，这个差遣是同一个动词，意思就是说正如父如何差遣圣子，父现在也差遣圣灵。好，这一段呢告诉我们呢，圣灵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也做圣父的工作。圣灵是从父而出的，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。 圣灵也是从子而出的，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Son。 好，我们这样说啊，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呢，三个位格之间有着两种的关系。第一种的关系乃是父生子，这个父生子绝对不是父有一天起来说今天我要生个儿子。第一，父没有一天两天；第二，他的所生的不是在时间上的生，也没有圣母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永恒里面从来没有一秒钟父不是子的父。在永恒里面，当然永恒里面也没有一两秒钟这样算的啊。在永恒里面从来没有一秒钟呢，子不是父的子，父不是子的父，父与子从来就是互为父子。同样的，在永恒里面，父差灵，灵从父而出，灵从子而出。当然，在救赎的计划里面，耶稣基督圣子求父差遣圣灵，子也差遣圣灵。可是呢，圣灵与父有着这个出的关系，圣灵与子有这个出的关系，不只是 在救赎计划或者启示计划的。反正圣灵是父的灵，圣灵是子的灵，这个是指他们永恒里面的关系。假如喜欢用一个比喻的话，三位一体本来就很难用比喻，什么水啊、冰啊、蒸汽的，这个是不行的啊，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啊，一块水不可能同时是一块冰、水和蒸汽，它是一个物质的三个 state 这样的状况。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绝对不是一个神带着三个面具在三种状况中存在，不是的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个位格。不过呢，这里有一个比喻可能能够帮助一点点。读物理的，我们知道光可以是力，光可以是波啊 ，light may be wave，light may be conceived as particle。你可以说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有一点点断续的 discontinuity 的味道，而就有点像 particle， 像粒子。父与灵、子与灵的关系有点像波，有点像啊，从那里出来啊，有点像比较连续的关系。那这个只是一个比喻而已。反正呢，父与子的关系是一种关系，因为圣经里面说父生子，但是他是独生子。但是父与灵、子与灵的关系是另外一种。但是呢，灵呢是在永恒里面就是神的。所以圣灵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，继续圣父的工作呢，是指父子灵三位同永 co-eternal， 同尊 co-glorious， 父子灵每一位都是上帝，每一位都是永恒，每一位都配我们敬拜的。所以上帝永恒的计划 the eternal plan，上帝永恒的预旨预备的预啊，旨意的旨啊 ，the eternal decree of God， 神的永恒的预旨乃是父子灵一同预定的，一同计划的。那这个计划呢，在实践中，在历史里面呢，给我们看见，从旧约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、死、复活、升天啊，前面那段是旧约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。死、复活、升天之后，求父差派灵，他也差派灵。那所以圣灵被差派，这个是在救赎的历史跟启示的历史里面，三位一体的三位各有不同的工作，而不是说圣灵在本质上低过于子、低过于父的意思。在本质上，圣灵不低过圣子，圣灵也不低于圣父。但是在工作上，在永恒的计划里面，圣父圣子是差派圣灵的。好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点，在第六页最后一行，五旬节呢是救赎历史里新的一章的开始。圣灵的同在与以前不一样，圣灵在旧约也工作啊，不要忘记啊，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开始工作，可是不突出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地是空虚混沌啊，渊面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五旬节发生了特殊的事件吗？有的，但是不是说以前圣灵不在，现在他在了，不是，乃是说有一个转变，以前是暂时的啊，会离开的，现在呢是永远的与我们圣徒们、信徒们同在。不同的是在这里 He abides forever，他永远住在信徒的心中，这是以前没有的。以前在扫罗生命中，圣灵可以离开扫罗，上帝灵可以离开大卫啊。但是呢，一切在新约的时代的信徒呢，圣灵不离开我们。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，来。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上帝差灵住在进入到我们的心中。好，第三，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五旬节的教会的意思乃是说呢，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在五旬节时候诞生的，而教会的工作呢都要靠圣灵的大能而做。教会靠圣灵的能力传福音，宣讲神的道，人也靠圣灵的能力回转，接受上帝的话 回转。所以不论是神的话语的讲出去宣讲出去，或者人领受神的话回转悔改信主，都是圣灵的力量。而人的回转只是大使命的开始啊。这里呢顺便提一提，一个人信主了悔改，那这个大使命的第一个目标达到了，还有第二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成熟，圣灵成熟。新约的书信，特别是以弗所，喜欢用完全这个字，完全就是成熟的意思。第三，教会还要做光做盐，影响当地的文化社会等等。所以人的回转只是大使命的开始，第八页。不过圣灵呢，在基督里教导我们好，在基督里这四个字呢，我现在先解释一次以后呢我们还会再讲吧。什么叫做圣灵在基督里教导人们呢？一个罪人被圣灵重生了，他就悔改信主。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，圣灵就带领这个人进入到基督里。那这个不是说耶稣是有个身体，我们跑到他的胃、他的肠里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在基督里的意思呢，是说重生是什么呢？重生就是我与基督同死同埋葬，我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。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复活，我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的复活，得到活泼的盼望跟荣耀。耶稣基督2000年前死了复活了，耶稣基督2000年的死是救我，我与基督同死，不是说我救自己的意思，乃是说我向罪告别，离弃罪。耶稣基督2000年前复活了，他复活是要给我们永生和盼望。我与基督同复活，在他里面同复活的意思呢，是说我领受这个永生和盼望。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那这个是重生的意义，也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主题。可是在基督里不限制在重生这个经历。原来我现在开始在基督里，不是以我的悔改信主为开始的。以弗所书1:3-4说，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是说与基督联合这个关系，这个地位呢，是神在创造宇宙以前就把我们放在这个关系里面。时候满了，耶稣为我们罪死，我们在一个奥秘的奇妙的但是真的一个关系里面与基督同死同复活。那这个关系呢，这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就是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使我们实实在在得到的经历，这奥秘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每天要向罪死向罪活向义活，向罪死向义活，向神活。那这个也是圣灵继续在基督里做成的功夫。那这里说圣灵在基督里教训人们，意思就是说圣灵继续教导那些在基督里的人，基督借着圣灵用圣灵充满的人来管教信徒。什么叫圣灵充满？就是圣灵充分的掌管。那使徒行传5:1-17这里有一段阿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的工作的事件，而使徒管教的工作。那全教会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圣灵亲自的管教教会。然后哥林多前书5:1-8呢，这里呢保罗吩咐哥林多的教会奉基督的名赶走这个犯罪的人，也就是奉基督的名管教教会。使徒行传15:28，这里呢五旬节的教会圣灵呢做这种 治理性的管教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e， 就是不论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，圣灵都在做工。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五旬节的教会，意思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是真的。今天圣灵的工作呢，主要透过神的道的宣讲，和借着神的道所做出的管教，还有敬拜和圣灵，还有圣主的相通。圣灵的工作是教会的特征， is a hallmark of the church。 好，讲了这么多呢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新约时期的教会呢，我们要知道也相信这是圣灵动工的时代，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吸引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法，我们做的是靠圣灵尽我们力量以信心的勇敢的宣讲他的道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大的题目，就是呼召，有效的恩召呼召这个题目。呼召这个题目呢又分三大分题。第一个分题呢是从第十页开始，叫做普遍的呼召，普遍的呼召。第二个大题目呢是在十一页，是福音的呼召，福音的呼召。然后呢第三个大题目呢就从第十四页，这个呢就比较长一点是有效的恩召，有效的恩召。而跟这个有效的恩召有关的呢，第四个大题目呢是在第二十四页开始的，圣灵的见证，圣灵的见证。这一课呢一直到三十七页。好，呼召也就是说有召的恩召，有效的恩召。我们已经提过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，神所预定的，神就呼召他们，召他们。神所呼召的人是神要称他们为义的。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来，上帝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很熟，不过我们比较熟的是上半，下半不常常去思想上半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我下面那句话呢，就是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救我们呢？圣灵将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，第一步就是呼召我们。但是还没有讲到圣灵的呼召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两种的呼召。第一种，第十页，就是普遍的呼召，普遍的呼召，也就是说普遍的启示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。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，诸天皆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皆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三十三篇第九节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义。诗篇的十九篇也讲到神的创造，就是诸天呢是述说神的荣耀。我们可以说普遍启示，就是说神借着他所造的一切，我们可以说呼召人来认识他我们可以有这种呼召的意义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第二章十五节都告诉我们，不能借着所造之物或者在人心里面，神都向我们启示。那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的呼召的意义，我们呢就讲到这里。因为普遍启示是没有救赎性的，没有救赎性的 借着受造之物，人人都知道有神，向人身为人挑战，但是呢，普遍启示不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需要救主。好了，下面呢，这一段呢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福音的呼召。先解释一下福音的呼召，跟下面我们还要谈的有效的恩召是不一样的。在福音书，耶稣在海边教训人，对不对？听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有哪些人呢？有他的门徒，有玛利亚，有妇女，有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文士、祭司，就是要杀他的那些啊。有众人，有些众人呢是后来是信他的，有些众人后来呢跟着祭司们呢所钉他十字架的。那福音的呼召是什么呢？就是福音的信息传出去啊，所有听得到的人都在福音的呼召这个范围以内。今天凡是在教会里听到的或者听得见福音的都在这个福音的呼召里。下面再要讲的有效的恩召呢，就是圣灵啊，或者父神怎么样得着他所要救的人啊。普遍的呼召是全人类的，但是没有救赎性。福音的呼召乃是福音传出去有救赎性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领受。有效的恩召乃是神抓到我们得着我们的生命，然后继续在我们里面圣灵重生我们，给我们新的生命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福音的呼召第一大点小点。福音的呼召是普遍恩典的高峰，一次而已，一次而已。普遍呼召告诉我们神是创造者，福音呼召呢告诉我们神是救赎主。福音呼召有的时候被称为普遍呼召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为全人类而设的。可是呢，在神的掌管之下呢，福音呼召并没有临到所有的人，意思就是说神的救赎的大能并没有临到每一个人。其实福音本身也不是说每一个时代世界上每个角落都听到的。可是呢，福音的呼召是普遍恩典的高峰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普遍恩典？普遍恩典就是说虽然人堕落犯罪了，不配得到神的恩典，可是呢日光还是照在好人歹人身上，所以人类的历史全人类还是有神的恩典的迹象啊。每一天神托住全人类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存留气息都是在乎他啊，这叫普遍恩典。而这个普遍恩典意思就是说神继续的管理保护啊，留存人类。而这个神的对整个宇宙的保护的高峰肯定是福音传出去了，耶稣基督来传他的福音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福音是神诚意的邀请。我用英文说一次， The gospel call is a bona fide invitation or appeal call from God. 神向全人类凡是听得到福音的人说，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这句话神讲出去是诚意的，一切凡是真的相信他的悔改的得到永生啊。而福音呼召的要素或者是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恩据。我们讲到第二点啊，福音的呼召啊是接着恩据。什么叫恩据呢？就是神的道，就传福音啊，传圣经和圣灵。神怎么让人明白福音呢？就是借着圣经的宣讲加上洗礼和圣餐，这些都是教会应做的应守的圣礼，让人们不只是基督徒，也给非基督看见，借着洗礼和擘饼看见神的福音的真实性。这个是福音，耶稣的宝血，他的身体为他所救的人 不开的。好，下面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一个改革中的人，也就是说相信神的预定、神的拣选、神的救赎这种的基督徒，我们还可能向每一个人传福音吗？当然是可能的。啊，下面要跟大家说，一个相信神预定拣选的基督徒如何传福音的。啊，当然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，不论你相信不相信预定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下面呢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既相信神的主权、他的永恒的拣选预定，也传福音，因为福音是神诚恳的、诚意的宣告邀请。Now, the gospel is a good faith offer by God. 首先，一个传福音的人，那个基督徒啊，他传什么东西呢？他传的是上帝救恩的计划。简单的说，我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。耶稣是谁？他是神，他是罪人的救主。他的工作是什么？他的死跟他的复活。不过不要忘记他无罪的一生啊！所以福音呢，是包括上帝全部的计划，不可以压抑任何部分，包括拣选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一个工程式啊 ，a formula。什么叫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？在基督里就是在福音里，在福音里就是在律法与福音里，在福音里就是在律法与福音里，或者说在恩典之约里。我们传什么呢？我们传的福音就是律法与福音。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神圣洁的要求，但是罪人达不到，加上神恩典的代赎。再说啊，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神圣洁的诫命，他要求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，但是人完全犯罪堕落了。福音也包括他的高峰，乃是耶稣基督死跟复活，就是恩典的保证应许，凡是相信他的必定得救。有一次，一位韩国的青年到我的教会来，我当时的教会不是改革宗的，那他知道我是改革宗的牧师，他说：“哦，很好，很好，我盼望每星期天到礼拜堂聚会，神就定我的罪做一个罪人，而神又称我为义，借助主耶稣基督。”那他这个青年人是听懂了什么是福音的，福音是神的律法与神的恩典。福音里面神定我们的罪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理所当然应该向罪人倾倒他的愤怒。福音也是神在基督里应许凡相信他的，那这个凡相信他不只是非基督徒哈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每次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相信信靠耶稣基督的洁净的功劳能力悔改认罪，再一次的依靠他领受他的大能应许和在他里面所有的福分。好，这个青年人说，我愿意神定我的罪也称我为义，就是说我要经历到感受到他的圣洁和愤怒审判，和他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给我的恩典应许称义，和称义带来所有的福分。那这叫福音啊，这叫福音啊。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说，是在律法以外，意思就是说人不可能靠律法得救的，但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罗马书3章21节啊。新约圣经处处告诉我们，人不可能守律法得救，但是律法有功用的啊，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。但是耶稣基督虽然是在律法以外救我们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有律法为证，所以神从来没有说旧约没有用的，你不用读的，只要新约加诗篇箴言就够了。不是的，神给我们的圣经2/3是旧约。你做带领敬拜的音乐的侍奉吗？不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古典的，要懂旧约，好好的读以赛亚书、诗篇啊、箴言、约伯记啊，因为旧约告诉我们什么？ 神的圣洁的要求和神的恩典。新约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圣洁的要求和神的恩典。新约里面一大把的诫命，旧约里面一大把的恩典。你不要只是想旧约都是血淋淋的，新约呢，耶稣是个嬉皮士，在撒旦那里走，穿着凉鞋啊，门徒呢推他一把他就倒了。不是的，耶稣不是软软的一个爱我们的救主，旧约